爱之心嚟到对佢，咁啊佢哋慈心啦。拗法就属于四个问题中咧，系第三个问题，所谓心拗正法，佢个心时时刻都系咧喜欢爱拗佛法，系研究佛法，以佛嘅法水系滋润我自己嘅心田，令我哋自己嘅时时看得破，放得下，睇得开。咁啊，既然时时以佛法滋润自己嘅心田，在在处处放得下，看得破，睇得开，你仲边次有烦恼亲恨人家咧？咁啊，所以呢一种咧就系、是、心拗正法所得到嘅好处。嗱，造佛形就属于第四个问题啦，即系话咧系四者就造佛形象，咁啊造佛形。佛的形象最慈悲最圆满，我哋顶礼佛就是观想佛的慈悲，观想佛的容颜，具足三十二相。我哋学佛想得到佛这个三十二相都尚且来不及，我哋仲边做得起这个亲心去怀恨对我不住的人呢？咁呢四个问题，如果我哋真系做得到嘅话咧，咁啊肯定啊，你生生世世未曾往生极乐世界以前，唔会堕落，得翻做人。做人嘅时候咧，绝对唔会话单眼豆皮掹鸡，崩一只牙，肯定相貌圆满，可以讲咧，人人见到啊，对你都系尊重啦。嗱，所以呢个计诵咧，就来得简单啲啦。其实咧，四句话、两句话之中，即系四句计前嘅两句咧，简简单单就包含四个道理啦。所以计诵咧就系、是、叫做小字就涉多言，文字虽然少，但系佢包涉包含咧，刚才四个问题都具足啦。咁跟住话当付具相。庄严身，一切众生就常拗见啊！呢、这个亦都系读个拗字，唔好读个乐字，唔好读音乐个乐字，系拗见。啊，当负具相就系我哋一个佛弟子应当要护持呢四种法，应当要依呢四种法咧去修行。假如我哋依佛所答呢四个问题，能够切实的修行附前这四种法的话呢，你就能够具足佛的三十二相最庄严的法身。他说当上富具相庄严身，那如果我们真的依这四法修行得到具足三十二相同法一样这么庄严了，你话系咪一切人见到我都生个欢喜心咧？一切人见到我都生一种啊，所谓尊重心咧，所以话一切众生就常拗见啊！一切众生咧，唔单见到你唔会怀恨亲恨你啊，仲常常喜欢咧，系见你呢个具足三十二相嘅庄严身啦。嗱，咁啊呢次所答复嘅咧，就系、是。答复妙慧堂里十个问题中是第一个问题，他就云何得端正啊？怎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生生世世相貌端庄正直呢？那就是刚才所讲的四个问题了，不用重复了，你们看看这个经文，根据我所讲的，你好好地去参考，你除非不想你的相貌端庄圆满，咁就冇话讲啦，系嘛？你想相貌端庄圆满，同佛一样嘅相好嘅话咧，咁啊呢四个办法你一定要做，绝对唔可以唔做。你做就肯定同佛一样啦。个福赐妙慧菩萨成就四法，得富贵身，个何等为四？一者 是應而行之，二者無輕慢心，三者歡喜而語，四者、哎、我的篇經文呢只得一篇，冇第二篇，咁我就唔識得讀啦，你哋只有你哋自己睇啦。因為我四者，因為我的眼唔係叫你。 四者不 欺果報。四者不欺果報。呢一段經文呢就係、是、屬於啊答覆廟慧童女所問第二個問題，先至可以點樣先至可以得到是大富大貴這種這樣的所謂財富地位的具足呢？所以佛呢既然成全這個廟慧童女所問，那也都是答覆他，那又是有四個辦法，就是復次廟慧，復次就復於上來。第一個問題我已經答覆你之後呢，但你還有第二個問題、哦，所以佛呢復於第一次之後，有關你第二個問題呢我就要答覆你了。那個未答覆之前，因為問是廟慧問嘛，那就當然叫他一聲啦。這個意就是說我叫你一聲就等你好提起精神，第一個問題答覆了，但跟著要答覆你第二個問題，你不要打妄想啊，你就好好地這樣聽啊。所以話廟慧就叫佢一聲，好似我哋做人啊，嚟我親三茶，哎，某某人啊，唔該你同我斟杯茶。咁如果你唔叫一聲某某人，你話斟茶咁啊，叫邊個斟啊？啊，叫阿格斟就叫阿月斟咧，所以就冇咗一個咧責任啦。咁一定要講出啊，阿王啊，唔該啦，我想飲水喎、哦，我好頸渴。你跟我斟杯茶來，那阿王一聽，哦，你想喝水，我說沒問題，就斟杯茶來咯。所以都要先叫人家一聲，他才就好幫你做這件事。那麼加問佛的問題是由廟慧同你問，所以佛呢亦都叫一聲呢，廟慧啊，他說菩薩成就四法就得富貴身啊，你問第二個問題怎樣才可以得到大富尊貴身，但我就幫你行菩薩道的人一定要成就，要圓滿道道，有四個辦法你才可以得到是大富大貴之身。大富為什麼要大貴呢？如果你有錢的話，若果你沒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在這個社會上的話呢，你好容易就俾嗰啲賊人啊，會標你嘅心啊，標心咧。如果你俾錢俾得快啲仲好啊，搞得唔好就撕票，謀財就兼害命啊，帶來好大嘅問題。所以一般嚟講咧，富貴啊，富就係有錢，你有咗錢咧，為咗保護自己嘅財產咧，你一定要有啲官位。社會上有些身份地位，那些所謂打你的主意的人呢，他就礙於你這個社會上的身份地位，或者呢你做官的身份，他就不敢隨便動你了，不敢隨便標你的心。所以大富就兼大貴，合埋他就富貴身。那如果你想成就圓滿得到大富大貴身呢，亦都有四個辦法。個何等就為四啊？呢個係一個問號嚟嘅。咁啊，邊四個辦法呢？下邊解釋就一者係應時就行施。咩佢哋應呢？應就適應，就係嗰個時候就最適應你呢，佢布施嘅行施。例如啱過咗冬季，應該到家下咧，就算日後咧，應該呢一季裏邊咧，要凍都唔會凍到好厲害啦。開始咧暖就開始熱噶啦。嗱，但係由今日對前，即係入冬以來呢幾個月咧， 即有好幾個時間啦，凍到咧得幾度嘅啫。嗱，咁嗰啲有得著嘅人、有得食嘅人，所謂衣食充足嘅人，冇問題啊。咁啊，食多啲熱嘅嘢，咁啊暖下個身體，唔好食咁多凍嘅嘢，飲多凍嘅水。咁你飲啲熱嘅茶，咁啊食啲熱嘅飯，咁啊食落去真係全身咧暖屈屈嘅。啊，咁如果係好大風喎、哦，好凍喎、哦，咁你咪著多兩件衫咯。咁一件唔夠就來多件，一兩件唔夠著個三件，冇問題。呢就屬於咧係著得起、食得起嘅人咧，對呢啲事咧絕對唔使人家幫忙，佢自己有辦法能夠啦嚇、啊、保護自己。嗱、啊，咁如果嗰啲反過嚟，是沒有錢的，環境不是挺好的，食已經是不夠，就是全身都是凍的，沒有這個熱的東西喝，沒有這個熱的東西吃，全身都不是很溫暖，那麼再加上穿衣服穿得少，那麼當然可能會冷親都未定的。那麼如果我們一個有布施心的人，在呢个时候天寒地冻，你就想到嗰种冇得食冇得着嘅人嗰种嘅痛苦，我哋就及时就系、是、在嗰个时候知道咧天冻，有好多人冇食冇温暖冇食饱，我哋就尽量或者咧系送棉衫，或者咧送棉被，或者咧系煲啲热嘅嘢，或者粥又好饭又好。煲啲煮啲熱嘅茶水飲食俾佢，令佢咧食得飽，全身都温暖，加上有衣服著，就唔怕受呢個凍苦咧所逼迫啦。嗱，咁呢種就叫做應時，就係應於適應於嗰個時候，呢啲人咧係有需要嘅，咁我哋就行呢個布施心。咁又或者我哋夜晚出街，转好多个弯角都冇灯得麻麻嘅，好容易啊就会攬一级，唔小心咪跌一跤，就或者咧太黑嘅地方咧，咁啊有啲坏人咁啊向你打荷包打劫抢嘢。我哋在呢个时候知道呢啲问题发生啦，呢啲黑嘅地方咧常常会俾嗰啲贼人咧有机可乘。所以你在呢啲轉彎抹黑暗嘅地方咧，你在適當嘅時候，你就做一盞燈，令到呢個夜行嘅人啊，一轉彎由呢個燈光就照到前面有冇人，或者有咩樓梯級啊高低不平，咁我就小心喺度行啦。呢啲叫做係咩？叫做適時，亦可以用應時去行呢個布施。我哋如此類推啊，凡係欠缺乜嘢，我哋在呢個適當嘅時候咧，去做呢件事，出錢或者出力去做好呢一件事，令到任何人都得到咧我呢種嘅方便咧，令到咧身心舒服，唔會發生問題，唔會發生意外。呢啲佢哋應時就行施啊！嗱，施就係布施，就係將我自己辛辛苦苦所得來嘅清淨嘅資財，係清淨嘅。我哋唔係搶翻嚟噶，我哋真係去打工，就算做生意咧，我都係真金白銀做本錢，仲要好好地咧去做啊！一下做得唔好都會蝕本啊！所以做生意有本钱都要好好地会做啊，才可以赚到钱啊。咁所以我哋辛辛苦苦咧，系得来嘅清净之财，去做呢个布施嘅功德，令到有需要嘅人，例如啊赠衣施药啊，我哋都应该要做啊。可以帮到好多嗰啲有需要嘅人，我哋都要做啊。咁就名为。叫做施啦，但呢个施咧，我哋咧在布施嘅时候啊，都要咧 好尊重對方，要好老實咁樣用一種慈悲心咧來到去布施。所以布施啊，即係學佛法嘅人嚟講，又是行菩薩道，好重要一個行門。六道法之中，以布施為首，所以布施時界引入精進禅定智慧。嗱，咁啊，六道法呢，以布施法為第一。嗱，在呢個四事法中，所謂布施愛與利行同時，在呢個四事法中呢，咁啊，亦都以布施行先啊，即係結緣。咁啊，可見呢個布施一法呢，行菩薩道嘅人啊，咁啊，一定要做到啊，嗱，對方亦都一定要接受啊。所以我哋常常講經法會咧，都有結緣，就講到好聽啲叫做結緣啦，就唔好隨便話布施，其實即係布施。嗱，我布施嘅人，發心布施嘅人，就希望同大家結緣，唔論呢個物質係多少大細啊，貴亦或係平平常常嘅。既然人家有心同我布施，所以我啲聽經嘅人咧，就佢出門口有人派俾你，你千祈唔好咧推搪啊！一定要接受。如果你話啊，法師啊，我唔中意呢啲嘢喎，或者我唔食得呢啲嘢喎，或者呢樣我唔用慣喎，呢個唔係問題。你收咗佢先，你唔中意食，你咪轉送第二個人咯。啊，你唔啱用。你咪轉俾個啱用嘅人咯，你唔啱用啫，好多人啱用啊嘛，我哋一定接受，接受咗之後就歸你所有，咁啊點樣處置？你自用抑或俾人，嗰啲就你個權啦，所以一定要接受。我哋因中行布施結緣，我哋緣結得多，布施心大。咁啊，將來你生生世世咧，咁啊肯定就大富啦。於是布施結緣之恩，你個果咧就會大富。嘅二者就無輕慢心啊！嗱，我哋行布施嘅時候，莫說話我哋家就算到講經有人結緣，咁啊座上諸位咧。肯定不是個個窮，亦都肯定不是個個咁富，就一般過得去，亦都好平常。咁啊，但係咧，我呢個布施嘅人唔可以睇小咧大眾。哎呀，好似你好窮啊咁樣，唔係啊，好似你又太過有錢喎、啊，我對你巴結，亦都唔係普普通通嘅不覺失，亦都唔係。總之我哋咧立心去布施俾人。主就是結緣，大家結一個善緣，結一個大家歡喜緣，對方呢不是因為沒有你這些結緣呢就變成沒得用或者沒得吃過不去，純粹是出發點就結緣。所以我就當布施的時候呢，不可以有這個輕慢心，輕就輕視，即是看小對方，慢就嬌慢，好像說哎呀你們做不到的，是我先至有咁嘅辦法咧，買啲物質啊，或者幫你哋結緣。如果你有咁嘅想法咧，你就變得嬌慢。所以我哋行布施嘅人咧，千萬咧，當你將呢件物件送去對方嘅手上嗰陣時咧，你要尊重對方，因為對方唔係話咧，啊冇咗你呢啲少少嘅結緣咧，就好似唔過得去。絕對不是，所以我們行布施的時候不可以有半點輕視對方，不可以有半點自己嬌慢的心，所謂以一個呢尊重對方的心就沒有這個輕視，以一種呢所謂菩薩心結緣的心跟對方結緣就沒有這個嬌慢。那你沒有這個輕慢心去布施結緣，你所收的福，你所结的缘就很大，以此为因，将来就可以得到这个大富之身。第三者就是欢喜而语， 我哋俾人嗰阵时咧，要生一个欢喜心，予系俾，即系我俾我给予俾你，咁啊叫做予。我哋予人之俾人嘅时候，送到人手上嗰阵时咧，千万唔好咧唔高兴啊，要欢喜啊！嗱，好多人咧，佢做善事啊，纯粹咧系一种面子嚟嘅。例如我哋两个人出街，啊咁啊，你做咗好事，我同你系好朋友，亦都过得去。咁你做我唔做咧，又似乎好似面子难过喎。佢虽然佢做咗啦，佢唔系甘心情愿，唔系好欢喜咁样做噶。嗱，如果你有咗咁样嘅心咧，你所得嘅福唔会好大啊。所以我哋生个欢喜心。难得啊，有对方接受我呢一份怜悯，佢能够接受啦，我求都来唔切啊！我仲点可以话唔高兴呢？既然对方啊能够接受我呢一份嘅怜悯，同我结到一个好嘅缘，大家呢个好缘已经结咗啦，所以应当要生个欢喜心。唔好生个勉强心啊！所以话三者就个欢喜就愉悦，嗱四者就不欺果报啦。咁呢一个问题，大家都好要注意噶喎。嗱，有啲人咧做咗一件功德事咧，只写张条纸啊，边一个出咗几多？人呢啲咧唔需要啊，你出咗个条纸已经表扬咗你个名。你捐一百或者捐一千捐一万，已经表扬咗你嘅功德，咁你实际嘅福咧已经咧减咗好多，已经你得咗好处啦。系人都知一望啊，阿王阿陈啊，啊捐咗10,000，个个都赞叹咗你啦。即系呢个好嘅名誉，你已经受咗啦，你已经系享咗接受咗啦。对于你将来个福咧，系难免就会减啲。所以我哋要学《金刚经》咁咧。是无上布施，所谓三轮体空啊，以呢个波野嘅观照，以呢个波野嘅智慧，能布施嘅我系幻幻化化，对方接受我布施嘅人，亦系同我一样系幻幻化化，系四大本来空。咁啊，中间所布施物件咧，咁啊，亦都系因缘所生法。亦不是永恒不变啊，于是我和对方的人和中间这个结缘品呢，都不是常住，都是幻幻化化，所以我们就不要执着了。俗语有句话叫做财归山门，就福归施主，你的财物入了这个佛堂，这个福呢就已经注定了。从因果上来讲呢，肯定这个福就归你这个出钱的人，不需要啦吓，咁就标榜这个名啊，不需要呢咁固执，不需要咁为自己这个虚名，你就好好地，总之我俾咗100蚊香油，好啦，你写唔写名冇问题，总之呢100蚊我出咗啦，这个福就是你所得咗啦。因此我们布施的时候呢，不要希望这个果报，不要说哎呀我给了100蚊又希望我生日兴隆啦，夫妻又好啦，仔孙又发达啦，还你这100蚊，这么多个问题会报啊。这100蚊是人都会做，如果真的回报这么好的话，回报就比较好，但是你不需要求，你不是有所求，你的自然这个福就归你了。好像小朋友读书，由幼稚园读到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你不用求啊，我将来读个博士你不用求，你总之你好地一级一级升上去，不要留返，每一级你都是考试通过，升上去呢你就好自然读到最高博士位，没得再读了，这一科最高的了。如果你想希求，冇用嘅。你嗰啲老老实实佢读书嘅话咧，你求唔到博士位嘅。 我哋修福都系一样。你总之你响呢个三宝门前，咁啊真正种咗福田嘅话咧，呢、這个福就系你，而且唔会少啊，可能会多啲嘛？点解咧？好似一粒谷咁，一粒种子，唔系为一粒谷啊，真系但系生翻一粒谷咁简单嘅、哦，起码成串。嗰啲禾谷啊，成串嘅；而嗰啲泥肥，嗰一串谷都可能过百粒。就算系最瘦嘅泥，你就冇打理，亦都冇放肥，冇掹草，起码都有三二十短短俾一次禾串，都系三二十粒。嗱，你嘅种系一粒，你所收获有三几十粒，即系几十倍个回报率啦。即系话你唔使求。就算你冇打理呢一块田，又瘦又冇肥，咁一粒禾秧啊，都有几十粒谷收翻咗几十倍。如果打理下嘅话咧，就放下肥，准时淋水，唔好俾佢啲有飞蚁跳。啊，天时地利人和都具足啦，呢一粒禾秧咧，可能嗰一串谷啊过百粒，即系等于呢粒谷种咧有过百倍收翻啦。其实你布施都是一样的，你不用希求，你不用想着怎样有回报，又是怎样菩萨保佑我，你只要我心实净，无上布施、啊、你就会肯定是得到这个好的果报了。所以说不希果报，就是以是世尊就是宜说计言，咁啊讲咗呢个长行文，即系话你想得到呢个大富大贵身嘅话咧，你就应该有四个办法：一系应时行施，系大富嘅因；嗱，第二无希慢心咧就是、大贵嘅因啦。我对人冇希慢，尊重对方，咁你将嚟做人嗰阵时咧，你有权有势，个个都尊重你啊，个个都睇住你啊。你讲一句话咧，咁啊人人都相信啦，呢啲咪大贵嘅因啊，大贵个果啦。嗱，三者欢喜而语，四者不喜果报啊。呢四种办法做得到嘅话咧，你真系咧得到大富大贵之身。嗱，咁啊长行讲过啦，现在份咧，再用呢个简单嘅偈颂，重说一次个位语时。正当佛上来答复了四个问题，怎样得到大富大贵之后呢，再用这个继续重释一次，他说应时行施就无轻慢，是不是应时行施就是第一的应时行施呢？无轻慢就是第二无轻慢心呢？理由呢就是常讲过，这次就不用重复，只是简单了。我哋咧及时行布施，即系众生有所需要，我哋咧就在佢有所需要嗰个时候，我哋就行布施。布施嘅时候，我哋要尊重对方，唔可以咧轻视对方，唔可以傲慢对方，以为自己了不起，好似话系我先至可以帮到你。我唔帮你，你肯定你唔掂噶啦，唔可以有咁嘅心态睇小人。每一个人一生总有喜乐，穷嘅唔可以永世穷，富嘅亦都唔可以永世富。俗语话因我轮流转啊，人一生有喜就有跌，所以我哋咧明白呢个道理咧。布施给对方的时候不要有轻慢心，所以二者就无轻慢心啦。个欢喜授予就不希求，这一句呢，欢喜授予即是三者欢喜而语，不希求就是四者不希果报。所以这两句话呢就是包括呢是四个问题，即是四个办法。你问怎样可以得到大富贵身呢？你就照呢四个办法去做，仲有欢喜授予，我哋生个欢喜心去布施结缘，同时咧，我哋布施结缘唔好啦吓， 有一種呢希求之心，我哋呢以呢個無相嚟到佈施啊。佢話能於此業常勤修，佛呢就話俾我哋聽啦。如果你真真正正依照呢四個辦法，此業即係呢四個辦法去做呢種呢嘅事業啊，常勤修，你常常都係咁樣做，即係話常常佈施。布施的时候尊重对方，亦都自己没有我慢，很喜欢地来去布施别人，亦都不希求有什么的果报，你常常这样勤修学的话，那么所生当负就大财位，你所生将来生生世世应当这个获，我看错了，不是负，所生当获大财位，你将来所生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好应当呢以你呢种布施嘅善因啊，就获得呢呢个大财大富，大财即系大富啦，有钱啦，位呢就系高贵嘅地位，即系做大官啦。个福至妙慧，菩萨成就悲欢，则眷属不坏。嗱，咁呢個就屬於第三個問題，係妙慧同你所問啊，點樣先可以得到眷屬不阻環？即係我哋個眷屬咧，一家大細團圓，唔怕有所咩欠缺。你係幾多仔孫就係幾多仔孫，唔會話咧生得出來唔使幾耐走咗有所欠缺，亦都唔會話因為咧。戰爭啊，或者地震啊，令到咧係仔仔孫孫分離，唔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即係等於話你一家人無論幾多口，就係幾多口，所謂白頭到老啊，絕對咧唔會咧於其中間咧所謂咧有所損失，咁啊變數咧唔會咧有變壞。肯定你由始到终一家都是团聚和睦，所以让菩萨成就四是得变熟不坏。那么变四种呢，他说何等就为四啊，这个属于一个问号。既然前一句话菩萨成就四种法才可以得到变熟和合不坏，究竟是哪四种啊？他说一者善能弃舍，就是离间之语，这一句真的很重要啊！你能够做到这个问题呢，应该你生生世世变熟一定是和睦，一定是团聚，绝对不会分离。是什么呢？就是说善能弃舍离间之余，离间呢就话四种口过里边呢，属于咧其中之一种，就系讲嗰啲咧专门挑拨离间，啊或者咧自己冇人家哋咁好，睇见人家哋咁好，啊同边一个人咁好有忌，啊或者唔一家团聚，自己又多都睇唔过眼啦，咁啊挑拨是非，啊响阿甲面前就讲阿乙。在我月面前就讲阿甲，令到本来好好朋友一对的阿甲月呢，由于你讲这个离间的说话，令到他阿甲月两方面不和。既然你所讲的说话，即是你的行为啊，都是挑拨离间，以此的因啊，事实上你这个果必须得到和睦一家团聚呢，肯定亦都是呢俗语话妻离子散啊。咁啊，子孫咧敗壞啦，因為你因中講呢個挑撥離間，令到人哋和睦都變成咧反目分離，所以你個果亦都係一樣啦。但呢句話善能棄捨，棄就係放棄，捨就係捨離。善能咧即係善於，即係你好好地，你想得到啊一家團聚唔分散嘅話咧。你哋應該好好地啊，做一種咧放棄咗一種 咩啊个离间之余，你唔好讲咁多挑拨离间嘅说话，尽量讲多啲好话，尽量成就人哋个好事，千万唔好破坏人哋个好事。自己呢吓，收一点善心，你因中所做都系和合嘅事，所讲都系和合嘅说话，冇半点离间嘅动作，冇半点离间嘅说话啦。咁啊，如是个好因咧，咁你就生生世世啊，即系父子、夫妻、兄弟、姊妹、叔伯，通通都系一团和气，一家咧好和睦。即使唔系同一张台入饭，但你个感情咧吓，都唔会因为唔系同一张台团聚入饭咧而有所分隔，都可以保持一定嘅呢个亲情，或者叔伯嘅情，或者兄弟嘅情，或者姊妹、父母、夫妻嘅情感，一定系一团和睦。呢啲咁嘅果报啊，就系因中咧，你唔会挑拨离间人哋啊，先至得到咁样好嘅果报啦。而且邪见众生就令住正见，嗱邪见同正见咧就啱啱一个咧系反比例嚟嘅，即系话有正就肯定就冇邪，有邪就肯定就唔正啦。嗱咁啊邪嘅咧就系话唔信因果，唔明白呢个是非，唔了解呢个事理，咁啊佢就邪见啦。嗱咁啊反过嚟正见啦嘛，最紧要都明白乜嘢叫做邪正。辨别呢个是非，深信因果啊！呢就叫做正见啊！尤其是呢个因果，真系你无论点样修学佛法，你都要信因果。嗱，我就好简单啦，大家都系人，我哋而家坐呢度，坐满一堂人，个个都系人，唔系畜生。所以不过就有男女之分啫。咁既然都系人，点解有啲咁癫？想乜有乜？点解有啲咁多问题？衣食住行都冇一样满足啊？点解？咁啊，个个都有阿妈生噶喎。咁点解你咁好，我咁差？点解你风生水起啊？我就系一事无成咧。呢个问题咧就个中由于呢个因果啦，你因为因中你收呢个因咧收得好，呢、这个果你咪得得好咯。你个因中收得唔好，做得唔好，你个果咪差咯。好似种一棵树，你系准时放肥，准时淋水，准时将嗰啲泥瓦松下，等嗰啲树根有得发展。唔好屈死嗰啲树根，咁啊呢个收获肯定嗰啲果咧就生得多，亦都生得大，亦都好啦。咁如果你尽量都唔打理佢，就自生自灭嘅，你又唔放肥，又唔淋水，咁又唔挖松嗰啲泥，等佢根有得发展，咁啊将来有果都应该都唔系几好，应该唔会好多，咁亦都唔会好大。即系话一切之一切。我哋咧唔好咧，将呢个命运系交俾人家嚟处理，唔好信神信鬼啊！要自己咧创造，要自己控制去创造自己将来嘅命运，唔好将自己嘅命运咧求诸于咩拜神啊、拜鬼啊，搞啲唔正当嘅。你想知道你自己将来？得到乜嘢果咧？你就问下你自己下咧做啲乜嘢？所以经常讲啊，所谓欲知前世因，就今生受者事啊；佢欲知来世果，就今生作者事啊。嗱，你想知道你今生点样受得咁苦或者咁乐， 就是你前世所种落的苦乐之因，所以今生只有这个苦乐的果。如果你再追求将来我能够受到什么果报的话呢，你看你自己眼前你今生人做些什么了，你做善肯定得善果将来，你做恶就一定得恶果，俗语话佢哋盐田滴水啊，点点都滴翻嗰度啊，唔会走乱噶。我哋家住喺个城市，嗰啲高楼大厦系平顶嘅，嗱乡下都系嗰啲金字顶，系叫做金字顶嘅，一行一行瓦嘅，咁啊有条坑咪落雨流水咧。但系嗰啲地基面前咧，乡下都有一条都系石嘅，一条石喺面上嘅。那些石呢雖然很實，如果日子內經過一百幾十年，那些石都有個洞有個洞有個洞，哪來的呢，就是它入口落雨漏的水滴滴都是滴回那個地方。那你說經過一百幾十年這樣滴，是不是那個面那個石已經有個洞在那裡呢？但是不會滴到它很遠的，所謂鹽池的瓦鹽啊，呢、這個人口嘛，滴嗰啲水落嚟咧，滴滴都係滴翻嗰個地方嘅，日子講咪有個洞咯，即係話唔會錯亂啊。我哋明白呢個因果咧，咁就叫做係正見。如果唔明白因果，將呢個命運咧交俾啊咩拜神啊拜鬼啊咁咧，就叫做係邪見，就不明呢個因果嘅道理啦。所以呢次就话咧，第一善人弃舍离间之，二者邪见众生，凡系唔信因果嘅人，知见有所不正话咧，我哋咧用佛法嚟到化导佢，要佢信因果，令佢生起呢个正见，呢、這个命运系自己创造，呢、這个命运咧唔系话某个人俾你嘅，例如你求呢个财神爷。哇，咁啊真系咧几烦啊！我呢个财神爷俾得几多个啊？我财神爷有几多身家的啊？咁啊个个拜我都想发达，咁啊都想啦吓，大富大贵啊！咁你话我财神爷手上嗰啲钱啊，俾得几多个？咁即系话都系冇法子俾你哋噶，冇法子满你哋嘅心愿啊！所以最好咧自己修因，顺因果。如是因就如是果，所谓言前积水，点点都是积翻过一度，你个命运自己创造，自己控制，就可俾人哋咧控制你啦。嗱，咁啊讲到呢处咧，时间已经系到啦，就四个八法中已经系讲咗两个，仲有第三个同埋第四个咧，咁啊下两次就讲啦。